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找工作 难， 招化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挑花眼了。 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心理学家、女企业家周凡做客我们的节目。你好周凡。 主持人好，大家好。 周凡在成为女企业家和心理学家之前，据我所知啊，我所了解到的从业经历也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比较普通吧。 比较普通啊。对，挺平凡是吧？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之前大学专业学的是什么呢？ 我大学学的是广告。 跟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没什么太大关系。 那是你的兴趣吗？ 你说的是现在的这个是我的兴趣还是？ 曾经 是，我曾经可喜欢画画了，所以我的广告大概有60-70%的修的内容是广告设计啊、平面设计这一块。 哦，那么你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所从事的几份工作和你这个专业有关系吗？ 就刚刚大学毕业实习有3个月是在广告公司，后面就没有在一起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就是做设计什么的，他天天对着电脑。然后我不喜欢天天对着机器，我喜欢跟人在一起。我喜欢跟人在一起沟通，团队一起工作。我觉得一个人对着一个机器工作那种方式不是我特别喜欢。 没有温度哈。那说到这个兴趣啊，画画算是你的兴趣。 对。 你认为你有这个天赋吗？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的。 怎么发现的呀？ 就是喜欢呗，喜欢就画得多，然后画得多之后就发现被别人夸的也比较多，然后就发现说，诶，我原来还不错，然后学起来也会还算比较快。 所以大学的时候专业就选择了这一项是吧？ 对，就是艺术类的、设计类的这种。 那么你后来所从事的和人打交道的这个工作啊，你发现你有这方面的天赋吗？ 我也有。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包括我刚工作的那几年，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了解人啊，然后我就对于人的心理是怎么想的，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然后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我就会特别的好奇，然后特别想去探索。所以我也自己去修了什么心理咨询师啊什么的，就是学习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和一些课程，然后就觉得真的是越来越喜欢。 你觉得天赋对于一个人来说重要吗？ 还是有很重要的原因的。 但是很多人都是平凡的人，也许他们有天赋，但是他们 对 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对，其实我认为哈，我认为每个人来到地球上，他都是带着某种天赋来的。没有世界上有一个人说啊，他啥都不会，啥天赋都没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认为。 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那同样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便是你是双胞胎， 对， 也不会完全一样的。 对，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天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怎么发现自己的天赋呢？ 首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信任自己很重要。就好像我有一些学员，他们在课程上就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他们说，哎，周凡老师，你的书上说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天赋所在的事情，但是我这么多年我发现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他们就会问我说，哎，周凡老师，你觉得我的天赋是什么，我擅长什么。其实当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因为其实一个人喜欢什么这件事情并不难发现。就好像一桌子 有什么菜，你需要问你旁边的那个人说，哎，你觉得我喜欢吃什么菜？你肯定不会这么问的，因为你喜欢吃什么你就直接去吃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会很困惑，是因为可能你喜欢吃虾，但是在你很小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就不断的告诉你说，哎，虾不好啊，虾胆固醇高呀，虾有过敏源啊，虾什么有，虾不能吃，吃的对人身体不好。所以当你长大以后看到一桌子菜有虾的时候，你就会视而不见，然后你就会很困惑，那我到底喜欢吃什么呢？啊，所以其实包括很多人就是这样，他可能他喜欢画画，他喜欢摄影，他喜欢旅行，但是他就会觉得这个怎么能叫天赋呢？啊，那又养不活自己，所以他的意识中就没有把这种东西当作他可以去发展和去发挥的一个可能性，他就自动把它给屏蔽了。因为在很多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身边的人就不断的告诉你，这个不务正业，当个爱好还可以，玩一下可以，你是不要去想怎么搞他的。 嗯，我们常说嘛，一个人如果能够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件工作啊，是一件特别幸福让人羡慕的事情。 嗯， 那如果你有自己的天赋，你能够发现自己的一技之长，你在从事的是跟这一技之长有关的工作，那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幸福感很高。 但毕竟大多数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很多人职场人士， 嗯， 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天赋。 对， 就如何去寻找自己的天赋，这有什么技巧吗？ 首先要信任自己，然后得有胆量，这个很重要。你得有胆儿， 有勇于实践的精神。 对，你得有勇气，不然的话，你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又特别害怕一旦做个什么变化和突破，这个会很有风险。那你当然不可能去冒险去尝试，你所有做的都是看上去最安稳、最没有风险的事情啊，所有人告诉你最稳定的事情，你执着于那个东西，你对那个东西你很看重，你很抓取它，那你当然就会错失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嗯，因为人对自己的很多认知是特别有局限性的， 嗯， 而这种局限性往往可能会限 你很看重，你很抓取它，那你当然就会错失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嗯，因为人对自己的很多认知是特别有局限性的， 嗯， 而这种局限性往往可能会限制你很多的想象力和勇气的。 对， 那说到职场人士啊，前两天我碰到我一个朋友，现在是一名讲师啊，之前不是。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要将来干什么， 嗯， 但是我有很明确的知道我不能干什么。他说我不能干的两个职业呢，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医生。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责任心比较小，就不愿意承担责任。嗯，而这两个职业是需要承担很大责任的。 对对对， 所以他自己也不擅长，比如说他讲话多了的话呢，他嗓子会哑掉，他也不爱说话。 嗯， 他就把这两个职业pass 掉了。 嗯， 但是当他工作之后呢，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参加了一个聚会。 嗯， 在这个聚会当中啊，有几十个人，需要每一个人做3分钟的即兴演讲。即兴的嘛，那不就张口就来吗？ 嗯， 他侃侃而谈。那么在即兴演讲之后呢，有一位经过演讲训练的人， 啊，就是比较专业 的，私下找到他说，嗯，你没有发现你其实很适合讲话吗？ 嗯， 你没有发现这是你的一个长处吗？他自己就是当时就愣了一下， 从来没这么想过。 对，他说你其实很适合演讲，很适合去讲课的。 嗯， 他就觉得好像老天爷特别幽默，到后来他真的成为了一名讲师。 嗯，这种故事其实挺典型的，就跟有一个人说，啊，我以后绝对不要找这样的伴侣啊，这样的我最不喜欢了，结果哎，好死不死最后找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可见我们其实对自己的了解真的是挺少的。 嗯，说到天赋这个词儿吧，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天赋的发现应该都是在小孩的时候被发现啊。我都老大不小的，我都成人了，我还发现我什么天赋啊？ 真还不是这样。 真不是。 对，中国有句古话，什么3岁看大，7岁看老，它其实是一个特别标签化的一种说法，就是我把你给看死了。啊，但其实人真的是不断变化的，即使你已经40岁、50岁，你只要有一颗很开放的心和状态，其实你未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你怎么能说啊，我小的时候我没有发现，我长大了就不没有机会了呢？肯定是有的。 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被自己的一个紧箍咒 对 给箍在那里了，反而丧失了很多机会，反而没有办法去开发你自己的很多潜能哈。 我们有一些同事就90后，哎呀，动不动就在办公室里面说，哎呀，我这老了呀什么的，哎呀，真的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他这种状态他的成长力就会很低，因为他已经 已经把自己归到一个那种老的，所谓的老其实就是不再变化，不再冒险，不再去尝试的状态。 嗯，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天赋的话题啊，或者说职场人是怎么去发现自己的天赋，怎么发现自己的长处。那么说到天赋呢，还有一个词呢跟它很相近，就是兴趣。那么天赋等同于兴趣吗？ 一般我们说天赋的时候呢，其实是它的程度是更大的，然后它会比较容易呈现出比较 等同于兴趣吗？ 一般我们说天赋的时候呢，其实是它的程度是更大的，然后它会比较容易呈现出比较直接的结果。比方说你看，我有跟人连接和沟通的天赋，那我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是一个导师治疗师这样子。那可能有一些人他的兴趣是弹琴跳舞，但是他不一定会成为一个舞蹈家或者是音乐家。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你的兴趣里面其实也蕴含了某种你天赋的特质在里面。比方说我也有画画的这个兴趣，我们可以这样，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天赋，但是这个天赋没有导致我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建树，我没有成为一个画家或者是设计师，顶级设计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审美的能力和我的一些对于一些感知力的把握的，在这个当中所受到的训练和一些发展出来的东西，它其实也运用到了我后来在创业，在沟通的一些过程中。所以它其实也是有价值的。但是一个人一般是这样，他会有一个主天赋，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辅，我们叫做次天赋，或者是就好像人格有一个主人格还有次人格你有一个主天赋，然后你还有好多兴趣，但是那些兴趣它是以服务这个主天赋为主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关于天赋和兴趣的区别啊，就是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呢，往往可能会蕴藏着你所具备的这个天赋。但其实呢，这个兴趣和天赋它是不能画等号的。 对。 就比如说我喜欢唱歌，但可能我嗓子并不好，但是不影响我喜欢。 对。 我没有这个天赋而已。 对。而且如果假设你很喜欢唱歌，然后你很喜欢那种释放的感觉，那种把自己的情绪带出来的感觉，那可能唱歌就变成了你的一种情绪调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然后它这种方式又能够很好的支持你在你的工作中去舒缓你的压力啊，去提高你的状态啊，它也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关于天赋这个吧，就是用在什么上特别多呢，就是很多人有那个学习语言的天赋同样学习一门语言，可能别人哎呦天天背啊天天写啊哇啦哇啦也学不好，有的人好像就是听一听就会了这应该就是天赋哈。 对对对， 最明显的例子。我想问一下周帆老师，就是在你所接待的一些学员当中，他们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困惑呢？ 当然，其实这个比例蛮高的，就是很多人他们觉得在工作中获得幸福感的这个比例其实不是特别高，所以他们其实就处在一种在将就然后嫌弃但是又有依赖的状态，就是对那个工作哎呀这个也不开心，那个也很嫌弃，但是又离不开这种情况其实挺多的。 我发现现在就是有很多职场的朋友啊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就是如果发现自己真的很平凡，找不到自己的什么所谓天赋或者说兴趣，他真找不到，那他该怎么去面对？ 好，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哈。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有些学员他们来到我的课程上，他们也会刚开始一开始就说我这个人很普通啊，我这个人很怎么样，就是他们很容易就好像我刚刚说的给自己定了性，贴了标签，他们就在他们的意识深处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不够精彩的人。如果他们已经认定了自己是这样的时候，他们的能量场就会变得很低，然后他们的力量感冒险精神都会下降。所以他们这样的人呢，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去寻求比较安定的保险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一个工作看起来比较安定比较保险，他们就会优先去选择这样的工作。但其实这种状态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所以他们自己要首先要去破除他们在意识深处的那种限制性的信念，这个限制性的信念包括这种自我认知一般来讲都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都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父母灌输给他们的。比方说很多孩子小的时候爱折腾啊怎么样，父母就会为了让他好好学习走一条父母认为安稳的路，就会说你说你要财没财，要貌没貌，你还不好好学习怎么样，你还瞎折腾啥或者是你又不是比别人更聪明一点，你还不好好努力等等。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父母 灌输给他们的。比方说很多孩子小的时候爱折腾啊怎么样，父母就会为了让他好好学习走一条父母认为安稳的路，就会说你这，你说你要财没财，要貌没貌，你还不好好学习怎么样，你还瞎折腾啥啊，或者是你又不是比别人更聪明一点，你还不好好努力等等等等，就这种话说多了， 好耳熟啊， 对吧对吧，这种话说多了之后，孩子真的就会有一个认知，就觉得哦，我不是很聪明，我可能有点笨，或者是我不够优秀，我只是很平凡。然后他真的有这种自我认知的时候，他对于去发现自己天赋的敏感度会下降，这个就很要命 了，就很早就把自己包在一个茧里面。 对对，就好像你刚刚说那个朋友，他真的是比较有运气，当然这个也跟他的各方面有关哈，就是他是别人给了他这样一记震撼的东西告诉他，但是有些人他可能都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场景， 他以为自己就是这样了。 对，就是他表现出来，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发现自己这个部分。你看他都已经呈现出来了，但是他都没有办法捕捉到，他还得让别人捕捉他，提醒他，他才能意识到。当然好处就好在别人提醒他了以后，他就愿意敞开去认识到，并且愿意去接收这种可能性，并且往这个可能性上去发展。还有一些人就是别人说哎，我觉得你这个挺不错，他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哪里哪里哪里，就是连别人发现了他都要拒绝。 嗯， 这种情况也很多。 但我听完你讲这个，我就觉得是不是一个人的才华天赋、如果说在小的时候没有被很好的保护的话，很有可能就真的会被淹没一辈子。 真的有可能。对，他的这个才华天赋被保护，其实不是被保护那个才华本身，而是保护孩子那种对自己的感觉的那种信任和连接感。就好像有些孩子他说这个我喜欢吃什么什么，喜欢吃香草味的冰淇淋，然后他妈妈就说不对呀、你一直都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冰淇淋，你怎么会喜欢吃香草味的呢啊等等，我知道我只是个举例哈、就是很多的父母他们会否认孩子的感受，就是、 下意识的， 对，就是你这个事情有什么好悲伤，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就再给你买一个就好了嘛，啊之类的这种，这个有什么？不就是一次考试吗？就是他们不断的否认孩子的感受之后，孩子就会不相信自己的感受，他们就会屏蔽掉这个部分，然后他们对于挖掘自己的这些敏感的这些部分就会丧失掉， 越来越黯然无光哈。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职场人士有很多也是初为人母嘛，也有一些是做爸爸妈妈了。那如果你回忆一下曾经小时候被这样 戕害过 你就不要再让你的孩子 对 啊、再走你从前的老路， 对， 说不定你的孩子真的就是一颗珍珠，只不过说他现在还没有发光而已啊。 对， 那还回到我们这个职场人士来说啊，就现在有两种情况，有一种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可能就从小就认定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就一直平凡下来， 对， 也平安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平平淡淡找一份工作，也就这样安逸的过下去了。但还有一种呢，就是他知道自己不平凡，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 就是他可能已经捕捉到了自己的一些天赋的线索，但是他没有足够大的力量和勇气， 或者说有很多的困难。就比如说我们下面网友提的问题就跟这有关系啊。他说我明明知道自己的长处，但是呢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呢跟我这个长处包括兴趣没有任何关系，我并不喜欢，但是碍于生计我又不能没有这份工作说毕竟现在这个工作不太好找，他说我很纠结，我还年轻。 这种情况其实真的好常见，在我学员比例很多。那首先他需要去看到的就是他就是我刚刚说的很多人，就是他们对那份工作既依赖又嫌弃。就是我既依赖你给我的某种保障，但是我又很嫌弃你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我一点也不喜欢你 啊。对对对，就好像对一个男人或对一个女人啊，你给了我某种感觉，我很依赖这个，但是我又很嫌弃你这那，那这其实就是很有问题的一种处事方式，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所以首先就是他先要去，如果他实在现在有依赖，他要先尊重他的这份依赖，就是你既然在依赖，请你给你依赖的这份工作更多的尊重，还有接纳，还有感激，因为至少在这个阶段他给你提供了一些保障，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提升能量和提升这种力量感的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好，然后呢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和尝试着去做一些和他的这个天赋相关的工作，比方说报一个相关的兴趣班去学啊，比方说啊，也许他喜欢 摄影，或者是他喜欢这个旅行啊，那他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旅行跟摄影或者是旅行又不能赚钱，我怎么做呢？那他需要的是先去做。然后我有一个学员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我刚刚说他喜欢旅行也喜欢摄影，然后他刚刚来我的课程上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事又不能养活自己，对吧？我怎么能够去把这个作为工作呢？然后我就提醒他，就是你先去尝试去体验去做，不一定要把工作辞掉。然后他就花更多的时间出去旅行，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摄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很好，他回来还写一些游记啊，把相片拍的美美的相片放上去啊。然后哎，后来他就有一个朋友就是做这种旅行社的，然后就找他，然后就说现在大家都这种跟团玩觉得很没有意思啊，然后就你看你总能找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点，然后他们俩就后来就合开了一个公司，就专门做这种定制性的旅游。但是这个是2年之后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一开始不去尝试不去做，后面的那种可能性根本就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在职场当中还是挺常见的哈。就如果你真的是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当中的话呢，我倒觉得如果真的这份工作现在你离不开，你不喜欢，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胜任另外一份你喜欢的工作或者你喜欢的事，你倒不如坦坦荡荡的先接受它。 对， 因为我觉得尤其年轻人啊，就是任何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 都很 重要， 都能学到东西， 对，都是一份积累。所以你先暂时不要嫌弃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去慢慢寻找，然后找各种各样的机会自己去努力，说不定哪天你就冲出这个茧，冲出这个包围圈了。 对，而且在这点我特别要提，就是你做你不喜欢的工作你会嫌弃，其实基本上如果你有这种思考模式和性格模式的话，你做你喜欢的工作没过多久你也会嫌弃他的。对，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哎，我是不是做我喜欢的工作我就不会遇到困难，我就不会遇到挑战。其实不是，只是说你喜欢的工作你突破困难的意愿度会大一点点，但是并不代表不会遇到挑战。就好像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你还是要面对啊。 我还在一家办公室里面啊，看到一位老同志，就所谓过来人吧，语重心长的在跟这个新人们说这样一番话，我印象特别深。当时那个意思可能就是说，这位老同志明明知道这个男孩子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也不是他的兴趣爱好，但是呢他还是得好好工作。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呢你要把你不喜欢的工作变为你喜欢的工作不就可以了吗？可以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对， 好像比较虚伪哈。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就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言，就是接受我改变不了的，改变我接受不了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请与我智慧来分辨这两者。那第一个就是接受我改变不了，如果你真的发现你改变不了，那你就接受它嘛。接受就是喜悦的接受它，而不是带着评判和无奈的去接受它。 我想起那个梵高，不是梵舟，说过的一句话嘛。他当时对自己特别有一个清醒的定义，他就说，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不具有天赋。从此以后他就一门心思的去创作， 对， 从而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大画家嘛。 对， 那说到这个对于自己的工作喜不喜欢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现在职场人士很流行一个说法叫做斜杠青年。周凡你也应该算是斜杠青年吧？ 我应该算，因为我既是作者作家，也是导师，也是企业家，也是咨询师。 但是我觉得你很幸运的就是说这几个斜杠你还都蛮喜欢的，也都属于你的兴趣所在。 对， 但是很多人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他明明做着一份自己不太喜欢的工作，这方面呢也没有什么天赋，也没有什么长处，但是呢为了生活保障的起见得做。同时呢他也在从事另外一份工作，那个工作可能就是他喜欢的，但是未必给他带来一些丰厚的回报。 对，但是他可以是一个阶段性的方式，但他不能是一个持久的方式。就是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工作你很不喜欢，然后你还要再花一个时间去做一个相对你喜欢的，那这种时间久了以后它其实会对人造成一种分裂的状态。这种状况它是会拉扯你的能量的，它会让你两边都没有办法把一个最好的自己呈现出来。所以但是斜杠青年它不是这样，斜杠青年它指的就是说我在这两边我都能够体验到相同的乐趣和享受它。就好像我可以同时有老公，也可以同时有好朋友，同时有合作伙伴。 那说到天赋这个话题吧，我就觉得其实天赋它应该算是一个 半成品。 对， 如果说你把它就放在那儿不管它的话，慢慢的它也就失去光泽了。 对， 你如果说拥有这个半成品的话，你是很幸运的人，那么你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打磨，它最终才能够释放出它应该有的光彩。 是这样， 所以拥有天赋的人应该去好好的保护这个天赋，而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机会发现自己天赋的人也不要气馁，你身上一定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 对， 即便是说你可能到了很大年纪还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平平淡淡也未必就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对，在这里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天赋这个部分，有的人他会有一个误区，他会以为说很具体的东西才叫天赋。比方说像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哈，大女儿她的天赋和小女儿的天赋就不一样。像大女儿她就是目标感很强，那这也是她的一个天赋。但是小女儿目标感就不是那么的强，就是她有事情定了一个什么，然后有个什么事情她就不去做了。但是这代表她很有弹性，她会评估周围的环境和各个方面，她就会去审时度势，这也是她的一个天赋。所以有一些抽象的东西，她其实也可以是天赋的。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职场帮帮团呢先告一段落。那么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将继续就天赋的话题和您聊一聊。 泪还在天空里飞，还混合着汗水，是否感到疲惫？谁翅膀已不能飞，梦想会摧毁，信念不会下坠。有一天我会再站起，再一次我可以活出我自己。我愿意翻天覆地，谁是不败的天才？起起落落再来，就算以后不可能重来，何必介怀？没有不败的天才，人生不过只是比赛。天空中不会塌下来，别被自己打败。翅膀已不能飞，梦想不会摧毁，信念不会下坠。有一天我会再站起，再一次我可以活出我自己。我愿意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第一 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在你身边。 找工作，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大家好， 哎，你说我是叫你周老师好还是叫你周总好呢？ 周总不太适应，还是周凡和周老师都可以。 不过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啊，我们还是叫老师比较好啊。 嗯， 其实周凡就应该算是现在特别流行的斜杠青年，然后一人身兼数职，然后都能应付 两娃他妈， 同时呢还都是你喜欢的事情啊，这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当然一路能够走到今天呢，肯定也是经历过很多的波折呀、发现呀，甚至重新的自我审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要话题呢是跟天赋有关啊。那我想问一下周凡老师，就是从心理咨询师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天赋这个概念呢？ 那刚才我有先讲到天赋的一个特质，首先就是一个人他不会说我只有一个天赋光零零的处在那儿啊，这种情况也有，但比较少。那更多的人他是会有一个主天赋，然后会有一个次天赋。那在大类上来分呢，天赋有三种，基本上就是以这偏情感导向的，那他的敏感度啊、艺术力啊都会比较高，然后他对于抽象的、文学的、美的这些东西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像情感导向为中心的人呢，他的天赋就是他会比较擅长于去跟人连接有关的动作，比方像我就是偏情感导向的，那他的敏感度啊、艺术力啊都会比较高，然后他对于抽象的、文学的、美的这些东西的主的，但是他的导向不同，他的呈现的状态和他关注的点就不同。 你看这个天赋啊，如果你在字典里面查哈、解释可能就是 略有不同，可能以前你不够平衡的时候啊，你90%都是用头脑、用理性来去感知这个世界跟世界沟通的，但是随着你的成熟成长，特别感性、特别情绪，哎，随着他的成熟和成长，他的理性也会开始进来，但是他不会翻过来啊，这个部分是不会发生的。 天赋居然还有感性和理性之分哈。 对， 能具体举一个例子吗？让我们能够听得更明白一些。 好，比方说像乔布斯，他其实就是感性为主的理工男。你看他在设计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美感 是很多的，他的审美，他的这种品味感知力，他知道他的受众想要什么。比方说他要求那个最初的那个苹果电脑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它是很光滑的，然后没有一个钉子，没有一个什么这种东西在外面，我要它用起来的时候是什么安静的感觉，摸上去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它的触感是什么样的。这一定是他的连接力和感知力，内感官很丰富的人，他才能够感知到他的客户想要什么，然后他能把客户想要的东西感知到，然后要求他的这个设计师把它做出来。那有一些人他就不是这样的，他可能就是比方说像雷军这种类型的人，他就是做结构的，他的产品的这种美感这方面可能还不会那么重视，但是他会比较重视他的市场的反应啊我的利润率啊，我怎么去占有市场啊，我怎么去跟竞争对手打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啊，他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 其实你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啊，这两个人物对于很多职场人士来说都是翘楚级别的啊，都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偶像，但经过分析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关注的点 对 不一样，尽管他们都是天才，都有自己的天赋。 对， 说到关于天赋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讲到过，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特殊的能力，都有自己的兴趣点、长处和天赋。我们也都知道，天赋通常的表现呢，就是一种学习能力，你会比别人学得快，甚至是无师自通。但是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有些人呢可能真的是无师自通，有些人呢可能是需要点拨一下，或者是遵循一些方式方法。那我们有没有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是方式方法，才能够发现我们内在的一些所谓天赋呢？ 如果目前你是处在一个对自己的天赋毫无线索的状态，就是刚才有一些听众啊，有一些网友就会问说啊，我觉得自己好平凡，我没有看到自己的天赋。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其实他一定是有的，他只是没有好的方法和途径去触碰到关于他天赋的线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那首先就是你需要对自己有更多的感知力，这个感知力就是你可以去回忆一下或者去感知一下，在你过去的人生的历史中，你在什么样的场景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比较多的给你带来愉悦感和这种欢喜心、放松的感觉。因为所有的那些有成就的人，做出很大成果的人，他们都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最有创造力的时候一定是他的状态最放松、最喜悦、能量最高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有某种跟他相匹配的频率和这种感觉在里面的。但是很多人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人他从小就被打压得很厉害啊，因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一些学员哈，就是可能在他们五六岁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他们连探索的机会都没有了。就好像你看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他们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的去探索这个世界，他们会把所有他们能够触碰的东西都往嘴里放，什么家里的遥控器啊、拖鞋啊什么的，那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再大一点，他们可能就会去想上个跳舞班啊，想画画呀，其实这个过程他们不一定能坚持下去，但是他们通过这样的探索去感知，当然这个里面也根据他的运气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引导他有关哈。总之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探索的过程，包括像我们家的小朋友，那个小的他已经有男朋友了，他跟我说。对啊，那其实这个我也非常支持，因为就是我知道他现在有一种这种懵懂的感受，然后想建立这种所懵懂的关系，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让他成长的一个过程，这都是探索。好，但是如果家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做切断的过程，就是你这别干，那个别干，你应该怎么样，他的探索的过程就被强硬的给切断了，那么就代表着说他可能需要在他成年之后再来补他小的时候没有探索的这个缺，所以他可能需要等到他20岁、30岁，他再去旅行啊、谈恋爱呀、学这个学那个呀，然后去看看自己的什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比较有感觉。 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的很多职场人士已经经历过童年的这样的一次一次的切断，那还能再去改善吗？ 可以的，当然是可以的。就是他需要有更大的意愿去做探索的动作，因为你如果有一个期待，你期待说，哎，我试个两三次， 我立马就能找到我的兴趣和天赋所在，那这个就是一个妄想，因为这个真的就是一个运气啊，各方面的一个，你可能真的是要尝试好多好多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是一种比较放松的心态去尝试，而不是带着很强的功利性，就是我就是想测试一下我有没有学乐器的天赋，然后我去报个什么班，那这样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哎呀，说到测试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也很发达嘛，各种这个测试题也挺多的啊，有些朋友呢在找工作之前呢也会去做一些测试，看看自己在哪方面有一些特长啊，然后测试完了之后发现自个儿哇好几十个特长。 对对对对对对，这种测试其实有一些有专业的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因为它也能给你一些线索，但是不要太依赖它了，因为就跟算命一样的，你随便什么东西你出个门啊穿个衣服你都要靠它，那你的人生就很不自由了。 嗯，但是确实也有这样的人，他能力很强，他真的可能天生就具备好几种天赋或者好几种能力。 嗯， 那他怎么去选择呢？ 他还是有他的路径，比方说我啊，或者我认识的一些人，比方说可能你看我画画也还可以啊，我运动也还可以啊，啊，然后我又跟人连接啊，你看，但是我最后做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很具象的天赋，它是一个跟人连接的天赋。好，但是跟人连接这件事情看不见摸不着，它不像画画、弹钢琴，我有个画面有个情景，我知道你擅长，但是跟人连接。说实话，一般人很难意识到自己有这个天赋，但是我完全是顺着自己的心意和直觉去走，慢慢慢慢的这条路就走通了。所以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你学会去了解自己，探索自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有勇气遵循自己的本心，就变得很重要。 其实职场上也不乏这样的人啊，就是他们确实这个能力很强，兴趣爱好也多，而且很跳跃性。越是这样的人吧，越容易找工作跳槽。 嗯， 比如说他既喜欢美食，他也喜欢旅行，他又喜欢唱歌跳舞，他又喜欢运动，他有可能开始找的这份工作呢，和人打交道，做一段之后呢，觉得没意思，我喜欢旅游，那我去当导游吧。 嗯， 过段时间说，哎呀，这个没意思，我又去干什么什么。 嗯， 他每项都很擅长。 嗯， 所以他就有点居无定所的感觉。 嗯， 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我认为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不能用好坏来评分。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是不好的，就是他会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时间久了以后，他会有评判，自我评判。比方说我之前就有这种自我评判，就是我又喜欢画画，后来我也放弃了，我没有做这个事情，就是用这个词来评判自己。然后我喜欢干那个，我也最后也没有做，然后我就觉得，哎呦，我这人是不是挺没长性的呀，是不是做什么事情坚持不下去啊，然后就产生了特别大的这种自我怀疑。我甚至有一度都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任何一件事情我以后都没有办法坚持下来啊，当我有这种自我怀疑的时候，其实那也是我人生比较低谷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受我的父母的影响也很大，因为他们常常就说，你做一件事情要么就不做，你要做一定要把它做好，就是其实它是很要命的一句话，就是代表着说你连重新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如果说你要么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其实是代表着说我们在每次做决策的时候我们的压力会很大，我们会不敢轻易的去尝试，但其实是可以的。所以我当我真的有一天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看就是我现在这件事情，我一做就做了十年，我也没有任何想放弃的想法，就是因为它真的就是我最后喜欢的那个东西。 好吧，周总。那说到这儿啊，就是你在那会儿频繁换工作的时候啊，可能还会反思自己，觉得自己哪做的不对。 嗯， 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跳槽就跟家常便饭一样。 嗯， 他们美其名曰我的能力强，我在很多方面都有才华，我不停地换工作，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同时我在不断地尝试尝鲜，这是一种探索精神呀。 好，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你的起心动念的问题了，就是你是遵循于你自己的内在感召你去换工作，还是你是在为了逃避什么？比方说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跳槽是因为我不喜欢上一份工作了，我不喜欢一个老板，我不喜欢一个同事，我不喜欢那公司旁边有噪音，我就可以跳槽。但是这种跳槽它不是一个真的遵循于自己的本心的探索，它是一种基于逃避的起心动念和动力去做的选择。那这种跳槽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种真正的逃避。那么 当然，因为我们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逃避，基本上他就离解决逃避这个问题不远了。但是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他在逃避，但是他自己意识不到，意识不到最重要的一个呈现的特质，临床特质就是他特别会为自己的逃避合理化， 找理由。 对，找理由啊，啪啪啪，告诉你一二三四五，为什么我要去那样子？他一套一套的，而且他特别的这种就是要跟人家告诉别人他这么做的是多么正当的。那通常这样的状况，他就是代表的说他是内心是很虚的，他是在一种逃避的状态。 那什么样的情况是属于合理的呢？ 就是 就是我真的就是我想换工作了。 对，就是真的我在这个工作中我想象一下的，我在这个工作可能已经做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了，比方说做到啊我的老总的位置啊，我的主管的位置啊，但是我想象一下我进入到那个场景，我发现我即使坐到了那个位置，那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在那条路上已经走得比较远比较好了，他都没有让我觉得很吸引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他就不适合你，你就可以离开。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就是确实可能能力到这儿了，他到了一个瓶颈，他努力了他也上不去了，他又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番新的作为，所以他放弃了现有的，又重新去开始创业。 这也是一种方法啊、我也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状况呢，它只是一种，它的这种跳，它不是一种往上的跳跃，它是一种平行的跳跃，就是它在同一个层面从 A 点跳到 B 点，但是它都在 level 一第一层，它并没有从 level 一跳到 level 二。所以他可能换了好多份工作，他都是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但是他永远也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可能他到了某一个阶段，他需要突破他自己的某一个局限，比方说去放下他的控制感需要跟更多人合作呀等等的时候，他就不想面对这个部分，他就离开了那他就永远都在这个级别晃。他可能尝试过做老师，尝试过做销售，尝试过做什么，他可能类型很多，但是他的内在状态并没有本质上的成长。 说到和人合作啊，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工作啊，就不管你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行业啊，大多数的工作还都是要与人合作，和人打交道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职场的，特别是一些初入职场的朋友吧，就是特别不会与人沟通。他们也会往往就是给自己一个理由，说我天生就没有这个能力。甚至有些就是去做程序员的人，就是自己天生没有这个天赋，没有和人打交道的天赋，所以干脆我就去和数字打交道。 其实这就是典型，你刚刚说程序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典型的，他以理性为中心的天赋，这样的人有没有问题？其实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他如果没有，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他的天赋不在这儿，那么他就要学会去信任别人。比方说假设哈，我是一个程序员，好，然后我就是适合做，擅长在电脑前面做沟通，或者我是个设计师，我就是在电脑前面，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好，但是我要在这个世界上去生活，去工作，我不可能就我一个人做，我设计的东西，我设计的程序，我得有人把它给卖出去吧，我得有人告诉我客户需要什么，我来做吧，等等，他还是避免不了要跟人打交道。好，那么你可以不去做，但是你得有一个信任的人来帮你去做。但是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他也自己也不愿意尝试，他也不愿意把这件事情交给别人，他又觉得他又很操控，他又害怕别人占他的便宜啊，觉得别人不可以信任啊等等，那他就两头都被卡住了，这种情况也很多。 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有一些才能，五十四通，或者是后天经过一点点的努力和机遇就能发现自己的天赋， 这种人还是很少的，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儿，但是毕竟不多啊。 其实吧，有个词叫做丰饶的诅咒。丰饶的诅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事情如果来得太顺利太好，它也会带来麻烦和问题。所以那种你说的那种类型的人啊，就是特别有天赋，然后无师自通，或者是付出一点点努力就能比90%的人 凤毛麟角哈。 对对对，这种凤毛麟角的人不见得对他的人生真的就是一件好事情。 哎，你说这个天赋这个事儿有没有发现错的呀？以为我有这个能力，但其实可能 有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的社会人格想要那个东西， 然后说服自己我有那个东西 啊，就自我给自我安了这么一个。 对对对对，比方说哈，假设他他出生于医生世家，哈，然后他的父母就告诉他医生多好啊，你长大要当医生啊，然后不断的给他强化，然后他稍微有一点什么，那你看你很擅长做医生吧，然后这个部分时间长了以后，他自己也会自我内化，他就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以后是要当医生的，我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就适合做，他就会不断的催眠自己。然后他可能也去做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但是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当他如果真的没有这个天赋，他做一段时间他也会发现他很痛苦的。 走入这样误区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 嗯， 那如果已经走进去了，能发现还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痛苦了，你一定要正视你的痛苦，直面你的痛苦，你不能粉饰它，对自己说，哎呀，大家都这么过呀，无所谓啊，就这样吧。那你就 其实职场上挺怕这个的， 对， 就但有些人呢，就是其实已经就是很 难 受了， 对对对， 但是他不愿意把它当为一个难受，因为他不想改变这一切，因为改变是需要付出很多艰辛的， 对，是很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嗯， 对，然后他就会不断的合理化， 那怎么劝劝他们呢？如果迈出这一步的话，可能会 首先是这样了。你看今天听我们这期节目的人，首先。还蛮有运气的，不知道什么机缘你有机会听到，但不是所有的人听到这个部分他都能够引发他的触动。就好像我有一些学员，他们来上我的课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呀，周老师啊，我要早几年认识你就好了。特别是那种当父母的学员，当他们在孩子上犯了很多错的时候，他们就特别喜欢说这种话。但是其实我真的想告诉他们，就是你现在遇到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你早几年你没有那个意识的时候，就算我在你面前巴拉巴拉抓着你给你讲了两个小时，你还是不会愿意去改变。对对对，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如果那个人没有准备好要改变，身边的人怎么说都没有用， 所以什么事情还是有备而来，比较稳妥啊。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职场帮帮团呢就要全部结束了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主要聊的话题呢是个人天赋啊。那其实发现了自己的才能、长处、天赋之后呢，如果能够希望在职场上有所建树的话，那么定位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周凡老师呢聊聊关于职场定位的话题。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Hello, hello, anybody home? 一开始就不平凡，有点奇怪，《红楼梦》又跳到伊丽莎白，对白一开始就不平凡，有点奇怪，莎士比亚跳到唐诗三百，我的对白全都由你安排，插个场景全都由你更改，爱上喜剧天才如你一般，该怎么办？爱情勉强不来，爱上你就算我活该，我情愿静静的相爱，爱你多么愉快，你假装不来也爱我，表情不自然，大导演指挥我每个神态，演戏不是一开始就不平凡，有点奇怪，马克白竟然爱上祝英台，人物一开始就不平凡，有点奇怪，梅兰芳有会捉别林上台，我的对白全都由你安排，加个场景全都由你更改，爱上喜剧天才如你一般，该怎么办？爱上你就算我活该，我情愿静静的相爱，爱你多么愉快，你假装不来也爱我，表情不自然，大导演指挥我每个神态，演戏不是你的专才，